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或者你用这个， 没事。 北京时间10点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的这位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就是我有一件事情很欣慰，就是来过我们节目做客的这些朋友，他都非常愿意再次做客。当然了，也要遇到一些让他有话说的这么一些话题，所以呢，我们职场有高招也是通过我们这个平台结识了很多的朋友，这让我很开心。包括我刚才提到的，是因为我们的有些话题让这些朋友有感而发，他愿意有话说，所以愿意坐到我们的直播间。但是非常遗憾啊，今天我们这位嘉宾呢说这个话题他完全没话说，因为他个人是没有敢提过这样的话题的，至少在领导面前。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想挣钱先值钱系列当中的另外一个内容，就是你敢主动提加薪心吗？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职场有高招一直合作很愉快的我们的合作方猎聘校园的事业部总经理孟广。今天的孟广在直播间跟我们聊一聊，就是你敢主动提加薪吗？先把镜头给到今天非常爷们儿的孟广。 好、谢谢高老师。 你怎么秒怂了呢？ 吓我一跳。 刚夸了你，因为这个话题我必须鼓励你要站起来。 对，到这个时间了，然后先跟听众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拜一个晚年了啊，马上这个咱们的这个狗年的这个年已经全部过去了， 对， 然后就要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当中和老板的 PK 当中了啊。 你把那个最后那一句话再特别强调一下， 和老板的 PK 当中了。 和老板的 PK 当中，我觉得第一招啊，就是我们就要来说一说这个加薪这个事儿了。我觉得这个话题为什么当时我们在讨论的时候确定下来觉得特别好，因为加薪这个事儿，我们一直说中国人是表达情绪很含蓄的， 对， 他表达情感一直都很含蓄，就包括你和父母之间， 对，这个和国外是确实不一样。 没错，就是有的东西理所当然，但也提的就是理不直这个气不壮的。 对， 所以今天呢，就是提到这个话题，我觉得也是在戳我们很多正在听节目的这些朋友的心啊。 对， 因为我们的互动话题设计的特别有意思，就是你有多久没涨薪了？我觉得我们的小编这个问题设计的特别狠，我以为会说你会不会敢跟领导提这个事儿，但是他 上来就抛了一个直接这个触动心灵的一个问题。 没错，那孟广，你觉得这个问题我问你合适吗？ 合适，因为我来这个公司一年多了，正好哈， 涨了吗？ 满了公司的要求，还没有，就是满足了公司要进行可以允许你涨薪的一个时间要求。提呢，当然还没来得及提，因为这个刚刚你 还是压根儿没敢想。 对，想了还是想了呢，就是对，因为这个毕竟这个一年已经过去了，这个成绩虽然不是特别好，但还是有一点的。 谦虚了，你看，至少跟我们职场有高招的合作就是很大的。哎呀，这个主持人简直大言不惭。 这个主持人真的挺好。 对，那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这个孟广，他在现在的这个单位啊，在这个企业猎聘校园。 对， 因为你们是有公司有个非常好的一个规章制度，他到了一定的年限之后，这事儿可能不需要你提，他的可能就会来实现。 其实是一个对 实现这个一个薪酬的回报 啊。 那但是就是你在之前，你整个你的这个从业经历里面，你有没有主动提过加薪这个事儿？ 我其实拿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仔细回忆过。有那么一次，好像就一次，感觉就是可能也是因为自己本身，当时可能也确实没有想过怎么加，觉得哎，我做到这个份儿上了，应该老板给加了，而且真的是 老板确实也比较好， 嗯 啊，那这个我的这个在职业生涯当中这几个老板都不错， 嗯， 然后在我想家的时候没怎么提，就主动的给我调整了， 嗯， 而且我这个人呢，其实对要求也没有那么多，不像说哎长个翻个倍， 嗯， 对吧？那这个长个30%-50%的也已经我觉得就是挺好的，因为那个时候的成长期，实际上我更多的是对自己一个来讲的是一个成长。 嗯， 我觉得可能我那个时候觉得自己没那么好，应该更好的去学习自己的工作， 嗯，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老板好啊，主要是我的老板比较好。 哎，我觉得这点挺好， 我主动提过一次， 嗯， 然后主动提过一次呢，然后感觉老板也还是挺那个挺给力的， 嗯 啊，因为在我的期许当中也还是挺好的， 嗯 啊，所以说这是一个算是职场当中的一点点运气， 嗯嗯。那个是多久？就是你工作了多久？你感觉？ 那个时候我印象中应该09年， 09年 我工作了3-4年，那个时候正好是我。嗯，确确实实我那个我自己觉得我那一年做的特别好 啊，有底气 啊，对，也确实特别有底气的时候才提的这个主动提了一下， 啊， 然后说哎那老板说是正在给你们调， 嗯 啊， 哎你是就是很私密的，还是说开玩笑的，在一个什么样的场合，还是说就特意为这件事情敲开了老板的 门？不会不是特意的，这个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如果说你是刻意的因为这个事儿去找老板，我是觉得 不太好， 不是特别好， 嗯， 因为我其实接手这些工作以来有很多人跟我提过，但很多时候其实我是因为我的老板对我好，我也会对我的这个员 工 也不错， 嗯， 所以说我会想到提前想到，那如果真真正正到了这一步， 嗯， 我要单独的给你提，然后这可能他已经想到有要么有他有别的想法了， 嗯 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比较就是到最后一步了，这个时候就不太合适了。 嗯，所以就是你觉得，就是自己有过这样的经历，是一个比较巧妙的方式提到了这个加薪， 柔和一些。因为你如果真的是一板一眼的去谈的话， 嗯， 可能老板也会比较重视，然后会比较正式， 嗯， 这个正式的时候谈起来就没那么轻松，对对，有点尴尬了。 对， 嗯， 所以那个时候是工作了3-4年， 工作了3-4年， 我觉得也挺了不起的。就是很多人在3-4年的时候，嗯，他其实还没有那么多的自信，他很少敢去触碰这个问题。 嗯，对，因为可能以前我没有触碰过，啊，第一次 也想试一试， 对对对， 就万一成了呢？万一不成呢？那我就找其他的地方，是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吗？ 当时没有想过，因为当时老板对挺好的，对整个团队， 嗯， 然后对我的这个成长空间我当时也是有的， 嗯， 所以说那个时候也并没有想过别的，只是说我觉得应该就是因为以前没有自己提过，因为以前普调的时候就比较低嘛， 嗯， 想着因为这一次快到普调的时间了， 嗯， 是不是能够有更高的， 嗯， 因为确确实实前那一年做的是 比较好、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可以给大家在第一时间的一个建议，就是如果你在过去的这一年， 嗯， 你确实觉得你给公司做出了贡献了， 对， 带来了效益了，那你可以适当的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比较理智的提 一些 啊，不要尬提，不是都讲究尬吗？ 其实就是不能把这个你的成长作为一个要挟的这个环节去提， 嗯， 这个就不好了。 对，你也不能说你看我这过去这年怎么样。 对对对， 哇，我觉得这个话题好深呢，啊，就被我们聊到原来有这么多技术含量。 啊，其实我也就是一次两次的经验，其实也不一定能给大家特别好的建议。 但是我觉得你有一个特别好的身份，就是你曾经是员工，当过下属，你这是一个你的一个心理历程，但是你更多的身份现在尤其做到我们职场有高招，做职招顾问的时候，你是一个负责人，一个项目的一个部门的负责人，那你可能就更有发言权了。你觉得就是作为领导，就到目前我们先说一种经历，有没有遇到过下属主动跟你提要加薪的？ 嗯，层出不穷，这个， 哎，就现在都是90后的孩子是吗？你的下属？ 我都有 、 就是， 那提出这种的是 90后偏多而已， 偏多的 啊。实际上是这样，我近几年的这个就是我有几段工作经历嘛， 嗯， 第一段呢是我更多的是我自己在成长， 嗯， 第二段呢是我自己创业， 嗯， 在创业的时候其实不是下属跟我提了，其实我是觉得， 嗯， 他觉得这一段走得不错，我会主动的提，因为这个角色权更强了一些， 嗯， 啊。然后这一段经历，第三段这份工作经历呢，实际上更多的是因为提是因为我有很多同事下属呢是在之前2年之内基本上没有动一过，我在了解了这个情况的时候，那他们肯定会因为换这个我是新上任嘛， 青少年呢可能他有自己的诉求会主动的提，因为他不会把这个事儿当做一个事儿专门跟我提，但是会跟沟通的时候，跟我们沟通两三件事情的时候，把这个事儿提出来，那我会这个时候我其实会主动想起来。 嗯， 所以说在过去的2017年，我的团队大概有70来人，然后差不多50多人都有这个诉求 啊，都提过， 都提过。 哇，你团队好庞大呀，就是你这是一个 这不停的在涨的，这个、 哦、所以你知道我的团队，不提也罢，就是拢共就是加上我就3-4个人。 不不，你们以当时，我们是当700多人用。 对，哎，所以就是70多个人的团队里面有50多人提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事儿是很正常的。 对对，因为确确实实，在过去的2年之内，就是2016年和2015年这2年，在这个团队建设的以来，其实当时好像并没有进行普调。 嗯。 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需求是正常的，所以说也是和向我的当时的汇报的老板和公司，去做了这样的一个汇报和争取。 嗯， 老板因为也是新上任嘛，也是对团队来讲组建是一个信心的提升。 嗯， 也是对我的支持了。 嗯， 所以说基本上都按照大家的标准，或者是我们自己平衡的一个要求去做了一定调整。那当然也是符合公司规定的。这是。 所以这个里面肯定也有一些提要求，我们就满足。会不会也有一些提了，就是觉得不能给你、 会的， 会的、 因为一就是。调薪呢，它是在公司的规定里面一定是一个合理的范围呢。 嗯， 往往呢，正常的调薪呢，可能是一个整个部门可能有个100%多少的奖，这个提薪包。 嗯， 那在这个提薪包里面，因为你的工作技能、绩效、态度等等综合性的因素的，老板会考虑一下，是给这个人多一些、还是给这个人可能会相对来讲少一些或者缓慢一些。那所以说，在整个额度不超过的情况下，那肯定是有人有人是高一点，有人是低一点的、而且也会平衡，这个调薪很复杂的，就是也会平衡这个新入岗的人和这个老员工的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薪酬的这样平衡。其实还是蛮复杂的，而且毕竟我们很多公司，就是包括我们自己，薪酬是很保密的一个信息、它是一个红线。那如果有人提说谁都涨了，其实这一点是不好的， 大忌。 对，这是绝对是大忌的，对于老板来讲的，对于这个其他人来讲，而且尤其是如果他跨级去告诉你的这个上级的话、他去以这个理由的话，那其实他是对于我们自己管理的一个不善。 对，所以一般如果我听到这样的问题，你知道我第一反应什么？你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 对。 所以这个确实是，就是我们中国人也有一种习惯嘛，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也不叫习惯了，就是基本的一个社交礼仪。 对， 不要冒失的去问人家年龄。 对， 不要冒失的去问人家薪酬待遇。 对， 但是你看我们节目都堂而皇之，孟广在我们这儿毫无保留，也被问过年龄，今天又被问过薪水。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想要更多的是告诉大家一个技巧。你看，首先孟广呢，他曾经作为这个职场的小白，他有过什么样的经历？他觉得自己具备了一个什么样的条件的时候，再去跟领导提，而且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提，可能对自己来说影响会小一些，甚至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但是呢，作为领导，他可能更有发言权，就是什么样的人提出来之后，这个要求在他看来会比较反感。我觉得稍后时间也可以给大家来具体讲讲啊。那今天既然这个孟广来了，我们就要适时的多提一提我们这个植入广告的事儿。猎聘校园呢，你看我们小编这个词儿是这么写的：哇，猎聘校园果然是最好的金主爸爸呀！赶快加入猎聘校园，现在正在热招项目经理、还有营销经理、产品运营实习生啊、也提醒各位添加招弟儿的微信。我刚才看到招弟儿已经进入到我们的一直播了，跟我们进行互动。招弟儿的微信是15801552030，15801552030。那跟招弟儿做了这个互动之后呢，大家也可以了解到最新的招聘动态。我们愿意跟大家在我们节目的线上和线下做各种各样的互动。所以孟广，以你的经验，为什么员工会主动提加薪？你觉得？ 一个呢，他是觉得自己的这个薪酬和自己的付出可能在今年，就是之前可能是匹配的，但是在 第二年可能会、这个不是特别匹配。 嗯。 第二呢，可能就是外界有了诱惑。 嗯。 啊，就是这个有了这个对比。 对。 啊，因为往往一过年以后都会对比，因为金三银四对我们来讲，招聘行业就是跳槽的高峰期。 哎，会不会是因为过年回家聚会，然后一聊？ 对，这就是这个对比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想他不会，可能不会和自己圈子里的人去做这个薪酬的了解，就是尤其工作的城市的。 嗯。 但是可能和同学。啊，不是这个自己圈子，不是这个城市的，可能会有沟通，因为你过了年总是要大吃大喝吹牛的嘛， 对， 总有一些不是 没牛可吹， 对，没牛可吹，这个就不好了。 我觉得连这顿饭钱我都要犹豫一下。 所以说，其实有多种多样的原因，然后也确确实实，可能很多人因为生活的压力也会是这样的，因为，你毕竟我们每一年。这个在这个生活的这个付出上面，或者说对家庭的付出上面，都会要增加、 嗯、 啊。可能今年有新的计划，他要买房买车， 嗯 啊，就是都有或者生个宝宝啊、 嗯， 这些都是他的一个压力。 嗯、 所以说这个压力也就迫使他，不能不够给这个公司去提，因为其实很多正规的企业往往每年是有一定的普调的， 嗯 啊，只是他可能在。就是如果说你觉得普调满足不了自己的一个要求的话，那可能就会主动提一些、 嗯、 啊。 那就是你自己在做这个管理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一些主动提的？就是在你看来理由很充分的，但是也有看来就是很奇葩的。 特别奇葩的，好像跟我提的没有，因为我们还是算比较正常 啊。团队就是 对团队还 能 对对正常的团队，然后这个。提出来就是额度比较高， 嗯， 我满足不了的倒是确实是有的， 啊，占的比例大吗？ 嗯，核心员工会占， 哦， 核心员工的占的比例比较大， 就人家有资本嘛， 对对，确实有资本，我也想留，但是我就尽量去争取，当然这个时候就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了， 嗯， 就是我能多少就多少，然后呢，剩下的就靠情感给弥补了， 是不是？多数的时候是动情多， 对，动情多一些， 就靠人品呗。 对对 对, 对，所以说平常的交流还是很重要的。 没错没错，你知道我现在就这个话题，尤其刚才你给了我这么一个比例的时候，我当时还是挺震惊的。我觉得现在，但是不可否认，确实是我们社会的压力，尤其在一线城市的压力很大。 一线城市确实压力很大，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说你不应该提什么样的要求，就包括一个。时间的成本，上班来的这个来回的成本， 对对对， 可能都是要我们要考虑的因素。 对， 但是我就回想当年我在刚初入职场，因为我做广播主持人是我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份职业。 对，这个职业做得很专业。 对，就是能不能 从 一而终不知道，但是现在呢，至少对从一了，就一直到现在、 嗯。 我当时刚考到山西电台的时候，我是大四考的山西台。 嗯。 在工作了两年，突然有一段时间呢，就是。是整个就是台内的机制做一些调整、嗯、然后也在可能出了一些小小的问题的时候、 啊、 半年没有发过薪水、 啊、嗯，那还挺拼的，那个时候物价不高看样子， 就是第一是物价不高，第二也可能是因为就在自己家乡的城市、 啊、 就是父母在，你就不会觉得有任何生存的压力。 对的， 我觉得还有一方面就是把这个职业就是 当做了一个挺好的一个， 对，它是一个信仰的东西，就是我太喜欢它了，我只要为他付出就好了，我不期待他给我多少的回报。 对， 就是那种一种很单纯的执念，其实仔细想想很享受那个过程。我现在经常回头想一想，我特别怀念那个时候肆无忌惮的享受那个日子。 对对，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跟我其实回忆自己的时候就是成长，就每天感觉都是在不停的成长。 嗯， 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就是他其实已经让你没有精力或者是没有这个想法去说，哎，我是不是涨点钱？ 嗯，对， 但是我已经沉浸在那种成长的喜悦当中了。 对， 可能现在很多人，大家这个对吧？喜悦的事情多一些。 对，所以你知道我当时没有提这个，我现在想起来是一件让我很傲娇的事情。我觉得你看我对他多爱呀、啊嗯，但是后来。就是慢慢发现不好，好像不是这么回事。 对，但是现在 的、就是、你骨子里怂吗？ 但是现在你把这个例子举说出来，如果说，比如说和想提涨薪的这些同事们、 嗯、 提前去说的话， 他们可能不会听，包括我现在也不会把这些事。 他会觉得这个东西太假、太虚伪，你就你怎么可能？你而且拿你那么多年前、若干年前的， 对，确实若干年前也是。 对，跟我们来做一个类比的话，这是不公平的。 对。 但是其实提到这个话题，我个人还有一个发言权，就是虽然我跟孟广一样，在这个问题上都比较怂，没敢主动提过加薪，但是呢，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经历，可以为大家现身说法。如果说刚入职场的那两年是因为对这个东西单纯的崇拜，我可以不计回报，没有生存的压力。但是呢，在北京，我有一个特别深刻的经历，就是我在中央台我自己的这个分内工作里面，有做了一档节目。因为其实我们每做一档节目是有比较好的一个回报的，薪酬的回报。但是呢，我在很长一段时间，从拿到这个任务，我没有提出过任何问题，包括我有什么样的困难，包括你这个节目给我多少钱，我一个月应该拿多少钱，从来没有提过。我自己呢是觉得，我始终觉得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很不错。 对， 我是怀着这么一个信念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后来呢，等两年之后，你知道吗？我们领导在一次很大范围内的开会的时候，他把这个事儿提出来了， 做了， 而且他说了一个就是让我很感动的话，他说，高丽是唯一没有跟我提任何要求的人，所以我现在要给他一个更大的责任，我允许他自己独立做工作室。所以你的那种承担，或者说是所谓的隐忍， 对， 换来的是你更大的一个天地。那这个远不止说你过去那年提那点加薪能换来的。 对的，真的是这个是大家不知道后面会变成什么样子。 没错， 真的是可能就是无意中的一个积累。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现身说法的。你可以继续骂我吗？但是我确实就是这么经历的。也许我遇到了一个比较开明的领导啊，他懂得去用什么样的方式更好的回报这个员工， 对 他的这种忠诚， 这是心里的忠诚。 对，但是呢，不一定大家就有那么好的运气，也能碰到这样的领导啊。所以呢，各位如果有槽，可以尽情的吐槽。 高风亮节力。 对，高风亮节力，高丽简称高丽。那刚才我看我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的热度瞬间涨到了2.3万，我有一种预感，这里面至少有2万人都要进来骂我。为了成就我们的节目，我也忍了。所以各位如果想收看正在直播的这场有高招，大家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呢是在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都可以收看正在直播的我们的节目。大家也可以在蜻蜓 FM 来搜索职场有高招，这个呢是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这三种方式呢都可以在我们今天的互动当中跟我们一起畅所欲言。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是，你有多久没涨薪了啊？不是说海燕呢你涨点薪吧，是涨薪水。各位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所以我要问一下这个孟广，就一般来说员工主动提加薪，就是从你的角度，因为你现在是负责人嘛，老板通常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 我首先的反应，其实我会想我哪一点没做到。 哦，你会这么想？ 因为这个任何一个人包括自己嘛，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要求。所以说我会想到，那除了薪酬以外，我其他的地方会不会做到？因为薪酬的提升只是一个我向老板申请啊，或者说我本来就在这个奖金包里，是不是能够给他满足他的需求？它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变化。对老板来讲，就是对我，至少对我当时的心情来讲，它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变化。那更多的是说，那如果说我不给他加，他是不是愿意留？那我其他做的一些事情是不是足够了？满足他的，比如说职位也好，满足他的这个自己的成长的需求也好，或者这个团队的氛围也好，我会首先在自责。这是我的一个第一感受。第二感受再会去谈，那你要涨多少？ 所以你就说，你经常不是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你先把情感排，就是包括你给自己也会这种情感上的压力。 对， 就会先看一看自己到底哪儿没有做 对， 才会让员工有这样的。 对，因为其实提出来呢，他肯定是有生活上的要求，或者说这几年的要求。因为我其实也看得到的大家的努力和积极。那如果你的态度特别差，就工作态度特别差，你再提出来，这肯定我们就会啊，这个推出去啊，或者怎么样的，这都是一个技巧了。但是如果像这种核心的啊员工，我们去沟通的话，那其实更多的是真的是要去看一看我们自己。如果说我给他涨了薪，他还要提， 那我主动涨了现在还要提的话，那一定是我其他的环节没有给好。 对啊，所以你知道，就是我突然想到我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闺蜜跟我说的话，就是她是当然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她说想让我催生嘛，我告诉你赶紧要个孩子吧，不然你看你跟领导提加薪的时候，你 对 人家都是说 都没有理由， 我要赚奶粉钱，你怎么说？你说我这买猫粮， 我现在也是，我是买狗粮。 所以其实有很多这个生活的因素，就是个人的因素，也会影响到就是老板对你加薪这件事情的判断。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 对， 但是孟广有一个很大的现实，就是因为你不是直接的，就是所谓公司的大 boss， 对， 你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 对对， 你下面的下属给你提这个要求的是，你势必要做一个反馈， 要做一个， 要做上报， 要做一个反馈，然后在权限之内或者在他提的时间的里面，都是要有自己的一个判断，因为不是，以现在我们自己公司的规则的话，并不是说你提就可以提了， 对， 而是说它是有一个时间段的，比如说我们是有窗口期的，在这个窗口期才可以调整。 那如果说就是通常我能理解你，因为你自己的下属你是很善待的，你怕怠慢了他们，所以你会从很多的角度来考量这件事情，但是最终你都会理解并接受。但是你如果把这些信息全部接纳下来，要上上级去反馈，打这样的报告提要求的时候，通常也顺利吗？ 特别高的不太会顺利，我会也会解释一下为什么，那因为老板也会让我去解释一下为什么，比如说像，比如说现在他只有4000块钱工资，他要求涨到比如说7000或者8000，翻个倍将近，那这个呢我也会心里停一下，然后呢再去认为是可行的，才会去先和老板去沟通，去是否可行，也并不是说很生硬的去讲，也会罗列出来他的一些理由，罗列出来这些我的一些这个原因，所以说是给公司去这个提这个事情，而且呢现在也好了，我底下还有几个管人的人，所以说交给他们了，我谈不了的就交给他们去推一下， 就是学会这个分散压力。 分散一下，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领导的本事，就是知人善任。然后呢，我知道有些人可以帮我来这个解围的时候，就做这件事情。 而且他们也是自己判断嘛。其实我会首先就是公司会首先给你一个范围，然后再往下分的时候，那你就根据这个范围整体的里面来去做调整，然后呢，当然还是要和员工进行一个主动的沟通的，这个时候其实员工的感受是不错的，所以说其实我们公司还挺好的，这个只是说有些时候可能规则比较这个要求比较严格一些， 我觉得大公司肯定要先做制度，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 因为既然今天你来了嘛，必然你们的领导也在听节目，我觉得猎聘校园做的一点问题都没有。我突然在一直播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叫我是招弟儿。招弟儿，你确定你不是来砸场子的吗？还是我们的支招顾问？他说转给你的老板看吧。招弟儿，你要再这么激怒我，我跟你说，我立刻在电线杆上写个办证，把你的号码再贴上去。那今天孟广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要再次感谢一下这个猎聘校园，因为确实是我们非常好的合作伙伴，在尽可能的为我们的职场有高招，为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提供便利。他们现在呢还会继续为各位听众提供这个项目经理还有营销经理以及产品运营实习生的这些岗位，都是切实有效的，可以帮助到大家在未来职场当中的一些岗位。所以呢，猎聘校园也是把这样的席位拿出来，为我们职场有高招的各位听众来服务。另外线下呢，如果大家还有什么这个不太理解的或者有困惑，可以添加招弟儿的微信158-0155-2030158-0155-2030。那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易直播还有活力982的公众号做现场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收看正在直播的我们的职场有高招，也可以跟我们保持一个实时的互动。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职场有高招的微信号当中来回看我们的节目，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

得到了，就是你有了这个资本啊，得有一定的这个价值回报的时候，不妨把这个话说出来。 对， 但是我觉得一个人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审时度势的能力。 嗯， 如果你看不清局面，然后很盲目的去做这件事情，可能就是头破血流的回来了， 对， 甚至还会让自己在这个岗位里面万劫不复，怪吓人的， 说 的、 啊、说的挺吓人的，那个大过年的， 对对对，还没出正月呢， 还没出正月， 吓唬大家。所以今天也问一问大家，你有多久没有涨过薪水了？大家也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另外呢，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这个领导和员工，什么样的这个员工提加薪的时候呢，我们会给出一些什么样的考虑？那孟广，以你来看，就是哪些因素会影响到老板会给他们加薪这个事情？ 分主观和客观了。客观实际上就是它产生的成绩，因为这个成绩不管它是销售啊，还是这个产品啊，还是技术啊等等，它其实它的能力和它对于我们这，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的 KPI 的考核啊，这个定的这些过程啊，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客观的原因。那这个客观上面比较排的比较靠前的，那肯定是我们的一个主动的靠出。 嗯， 那第二呢就是主观，主观呢就盘的就比较多了，一个是它对同事之间的影响力。 嗯， 那他的这个职位， 嗯， 他的这个怎么讲呢？他的这个工作态度，啊，以及全年的这样的一个处理一些疑难杂症啊，或者疑难问题的一些能力， 嗯， 这些都是一些主观的因素，以及他和他对公司的一个认知和态度，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去考虑的一个范围。 嗯， 所以实际上，在一个员工去向老板提的时候，其实也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去了解一下，审视一下自己， 嗯， 是不是在这几点，我觉得，哎，至少我觉得可以有信心的支撑着自己去做， 嗯， 而不是单单的以一个职业，啊，就是一个这个职位的这个 KPI， 或者说我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一个职能，也许你没有达到这个目标， 嗯， 但是呢，从你的这个其他的工作耐度和努力上面是完成了一些主观性的一些这个标准的话，或者主观性的一些工作的内容的话，它其实依然也是可以谈的。 对 啊，就是我觉得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说为了就是万恶的资本家一样压榨我们的员工。 对， 我觉得适当的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些考虑的。 对，就是包括像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就是你自己为公司或者你所在的这个企业创造了什么样的价值，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比如像博尔特，他拿到了几项金牌之后，虽然在其中的一项没有拿到金牌，但是他起到的那个激励的作用，可能会激励他团队里面的其他人。 嗯， 那比如说我们自己在工作当中，我自己没有取得成绩，但是我的这个协同能力很好， 对， 也让我们这个团队创造了很好的成绩。 因为有很多工作不是我要冲锋，现在在前面， 对， 是要做后续的这个叫什么支持的部门， 对，所谓的助攻嘛，它也是功不可没的。 对， 那这些可能都是影响到老板给你加薪的一些因素。但反过来说，如果老板不给加薪的话，你觉得通常是因为什么？ 首先不给加的话，实际上是通常是他的这个任务完成度没那么好。这是一个手比较容易啊，比较容易制止，就是打住的这个对方的一个想法的一个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理由。那第二呢，其实就是他可能全年的这个，首先我们考虑的可能是对公司和部门的帮助和态度，工作态度，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主观因素。 嗯 啊，因为其实这个别人对你的评价，还是说自己的一个表现，实际上是大家在过程当中都是看得到的。 嗯， 虽然不会去每天都会提点或者怎么样的，但基本上心里在你提之前或者在这一年的这个总结当中，其实大家都是有一个心里有个谱的。 嗯， 所以在这一块呢，嗯，会就是如果我有一些员工态度不是那么好， 嗯， 或者说他的工作，不说工作这个业绩，而是说工作态度，在整个的团队来看不会那么好的话，他依然提出来，那我肯定会这个 say no。 对对对， 嗯 嗯。 但是你会就是很果断、很决绝的说，还是说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是这个呢，是这样。这个呢，我其实我认为应该是比较决绝的，就是或者说比较明确的指出的。这个对他也是帮助， 就原则性很强。 对，原则性啊。但这个对我来讲，这块呢，我其实我自己本人做的不是特别好，我还是比较感性一点的。 嗯。 所以这是我应该改变的地方。 嗯 啊，这是我觉得狗年应该调整。 等的啊，在这一块，因为我这个年初了嘛，跳槽季就开始了， 嗯， 其实面临着这些问题，我觉得也应该是调整，因为以前可能因为这个有一些话，其实在职场当中就是慈不掌兵，也是一个方，也是一个方面，但是对我来讲，我可能在这块做的并不够，这是我自己的认为，啊， 对，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多做管理者的有的时候一个通病， 嗯， 就是因为可能我们做这个下属的时候，包括这个互相之间的角色的这种调整， 嗯， 有的人之前比如我没有当到一个什么职位的时候， 对， 我和大家的关系很好，但是你突然有一天发现你的这个到了一定的职位，大家好像有意无意的在疏远你，这个时候其实很多尺度很多事情是很难做的，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为什么有职场有高招这个话题，因为我们中国毕竟是一个人情社会， 对， 就是我们都讲究情面的， 是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要怎么去决绝的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不光是你对自己说想要提高的， 嗯， 包括我也是，就是我们一个小的团队，你怎么样这个团队当中每个人都可以这个开 心 的 过 愉悦的， 啊， 然后很享受这个工作过程，其实也是对你能力的一种考验， 对的啊，嗯，就是我认为如果有一天别人给我提跳槽， 嗯 啊，就是这不都不说加薪啊， 嗯， 都说跳槽这个事儿，因为加薪这已经满足不了他的需求，嗯，可能我是首先觉得我没有做好， 嗯 啊，我没有给到这个人一个合理的一个更好的空间， 嗯， 那然后我呢会帮助大家去帮助他去去了解一下，去分析一下他的下一份工作他想做什么， 嗯， 然后我再考虑我自己的部门是不是能够给他这样的空间， 对， 如果实在考虑过了，沟通完了，觉得我也很坦诚的讲我们没有这个空间， 嗯， 那如果我愿意你去找，那愿意找的时候我再帮你去分析这个是不是合适， 对， 那这不管怎么样在同行这个行业当中的经验我们还是能帮助这些新人去能够去判断的，嗯，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嗯，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安抚的，就是安抚员工的情绪，但是有的时候呢， 嗯， 原则性还是要很强，就是有的东西我不可能安抚你，嗯，这个其实对员工也是一件好事情， 对， 不然这又不是你的家，我又不是你大哥，我又不是你爸妈，我凭什么要对你提出的这些要求都 全部满足， 对对， 啊， 没错，我觉得这个也是让员工成长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嗯，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员工和下属，我们不管是这个和上司啊，不管是提加薪还是说被提加薪的这一方，其实都有一个自己考虑的因素， 嗯， 那这个就必然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员工和上司的关系， 嗯， 就是我们经常说在职场当中很奇怪，这好像形成一种天然的一个对立的一个立场，你对这个事儿怎么看？ 嗯，我其实我自己的观点， 嗯， 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对立， 嗯， 我认为这是一个叫携手共赢，或者说是一个学习， 嗯， 他成为老板，他一定有他的能力， 嗯， 哪怕他的能力，甚至是有些时候，就是我经历倒没有。 嗯， 因为我觉得我的老板们都是做事儿的， 嗯， 我也是很认可这种态度， 嗯， 他们可能在各个方面都是我应该学习的部分， 嗯，招弟儿已经把老板叫过来在听节目，招弟儿你功不可没啊 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觉得我不认为他是敌对的， 嗯， 他也是就是所以说我也会跟我的员工是这样的一个感受， 嗯， 就是我至少能和他们打成一片啊，然后呢我也会替他们去着想， 嗯， 啊，老板也会替我去着想，所以说这是一个，当然如果说哪一天这个老板或者哪个老板我感觉他已经不再帮我们这个团队或者帮我个人或者去争取那些我们认为应该得到的一些这个奖励鼓励甚至是一些这个尊重， 嗯， 啊，那这个时候其实这个老板就没有什么可追随的意义了， 嗯， 这是一个。那至于敌对，我不认为我一入职一个工作马上你的顶头上司就是你的敌对， 嗯， 他可以平时有些吐槽，可以有一些好玩的一些事情去模仿他， 嗯， 或者他的一些事情，但是他不是敌对的。如果你真的就变成敌对的话，你工作也做不好，老板也都会对你不好， 嗯， 啊，你对老板不好的反馈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很多细节能反馈出来的， 嗯嗯，所以这个现代管理学之父这个彼得他就曾经说过一句话，就说用好你老板的长处才是你工作高效的关键， 对， 所以你认同这句话吗？ 我很认同， 嗯， 因为就是自己做不到的那肯定要 让从别人身上学到，也要去让别人的长处去发挥。 对，至少就是他做到那个职位一定有过我之处啊，不能说过其他人，至少还是有可以让我们学习的。所以就是对于这种说法说，老板和下属和自己的这个员工和上司之间是这种对立的这种关系，我个人也是持保留的态度的。因为可以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董明珠，格力的董事长，董明珠，就是他呢在就是刚开始入职格力的时候，他跟当时的这个 很低的职位嘛， 没错，他跟这个朱红江朱江红，当时是格力的总经理啊，他们两个格力那个时候董明珠只是一个普通的销售，但是他的这个销售能力 很强。 董明珠我们都知道他个性一直很刚烈， 对，确实很刚烈， 就是特别容易跟人起争执，所以在这个工作合作的过程当中，两个人经常就是争得面红耳赤，就那种争吵就争执，不是争执的，就是在吵架的感觉。但是呢，就是两个人都本着一个原则，就事论事。 对， 我们只是对这件事情有分歧， 对， 我们要争论，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因此对对方有任何的质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前提。 对，这是一个绝对的原则， 没错。 因为你不可，我相信他们的争吵当中不可能说指着鼻子骂， 对， 骂你个人， 你这个人怎么样的？ 对的，他一定不会的，要不然也不会董明珠能做到这么高的这个级别，而且得到其实还是得到很多人的拥 戴。对啊，他就是从一个普通销售后来做大区经理，这么一步一步的到董事长。所以我觉得他们俩。两个的这个关系里面就给我们提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借鉴，就是一定要就事论事， 对，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是的， 那如果说在这个争执的过程当中就是掺杂进来一些私人的情感，就是我对你这个人有成见， 对， 然后再对任何事情你再看起来他都一定是带有色眼镜的。 对的啊，就是你真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人有问题，你已经不喜欢这个人了，或者不喜欢你的员工，或者不喜欢老板的时候，那你他做的任何一句事情，做的任何一句话，都是有问题的。 没错，就这个是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在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如果跟上司就一件事情去产生分歧的时候，我个人建议就是要打开天窗说亮话。啊，比如说我要提加薪这个事情，我觉得我应该加薪，但是您没有给我加薪，那我想知道原因是什么。 对， 我觉得这样其实也会让上司领导对你刮目相看，他并不说真正的是为了钱而来，他也许是为了更好的进步，做好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千万不可以避讳，就是要该谈的就是直面所有的问题。 对，就是要把这个谈清楚，就是说清楚了，然后大家知道，至少他们谈不成，他也知道自己哪一点做得不到位。如果他觉得那对你个人有意见，那 OK， 他去选择其他的一份工作。那他也应该是至少在这个心理上知道啊，这几点他做的可能没到。 对， 下一次他在新的工作当中可能适当的他有一些调整了。 对，刚才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里面有一个听众在提问说，我特别有一个疑问啊，入职半年有的人就加薪了，有的人入职两年还没有加薪，比如说我想问一下孟广老师，除了主动之外还有哪些原因？我特别想知道。 有一些呢是就是半年很快就加薪了，实际上他做的就是肯定是做的业绩特别好。这一点呢不这个不缺例子。我们身边是有这些人的，就是确确实实做得很好，我愿意给他加。我做老板的时候，我自己创业那一段时间，可能也是太大手大脚了啊。真的是三个月，有些人就是三个月四个月，我觉得确实做得不错。因为开疆扩土那个时候，就是把它放在这个区域里面，把它放在这个城市，那他自己什么都就是我给了一些钱，然后你去干这个事儿，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预期，那自然而然要给他激励。 对， 这个激励是给别人看的，也是给他自己看的。 对， 那这是肯定性的。那两年没有加的，那可能这位听众或者这个观众两年没有加，那可能真的是他自己做的这个怎么讲呢？一个可能是外界原因，公司本来就没有就是名额有限，或者额度有限。那在这个团队当中他起的作用并不是那么的积极，或者说并不是那么的好，那可能这是这个外部原因。内部原因是不是他自己提的时候没有提过？对，如果说他提了三次四次都没有过的话，那他自己为什么不跳呢？这一点我觉得也是一个 他其实刚才有一个前提，就是说有的人入职半年就加薪了，像我两年了还没有，就是他这个前提是他没有主动提，为什么有的人加了他没有加？ 那 我觉得就刚才 可能应该更多的是这个业绩和他自己在这个地位团队当中呢，可能 发挥的作用，那可能总要从自身找一些。 嗯，啊，所以你看此时此刻孟经理又成孟知心大哥总是要先试着去安抚一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个情绪。其实我们也可以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对比的方法，就是如果这个提薪的这个三个阶段大家可以对照一下你是不是都达到了，比如说第一个阶段工作技能是不是比同事优秀， 对， 你先看一下自己这方面是不是达到了。第二个点，你人质人际关系你是不是比较圆满， 对， 跟大家相处的这个就是你所谓的协同能力会不会很强。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点，就是和领导之间的这种关系能不能处理得很好。最后一点呢，就是能不能你获得对这个工资工作有助力的这种资源。就是这三点其实大家可以特别好的一下这个反问一下自己，你这里面有哪一些做到了，有哪些没做，还是你三条压根儿哪个都没达到，那我就劝你也别提了。如果你领导在这种前提之下都给你加薪，那真的是一个公益机构了。但是虽然是一种调侃的方式，我们还是希望就刚才我说的有的一些原则的问题，我们就要这个舍断离，马上就要给出大家一些这个意见，也许确实是我们自己没有做得很完美， 没错 啊。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继续在这个线下添加我们招弟儿的微信，是158015520030。现在呢，招弟儿也在我们一直播的这个我们的房间里面。招弟儿，就是刚才有人劝你收敛一点，我也劝你，你都上来了，还说招弟儿等撩，等着大家来撩他。谢谢招弟儿啊。那另外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有多长时间没加薪了，没有涨薪水了。大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那接下来呢，我们既然说到今天老板和下属员工之间的这些关系，我们就不妨再把这个问题透彻一点。孟广，以你的观察，你作为一个中层，你有下属，你也有要对的这个对接的老板，你觉得通常情况下老板愿意给什么样的员工加薪？ 我首先愿意给的肯定是那些这个业绩增长，就刚才您说的那三个条件，业绩增长，团队的氛围，然后他这个职业技能，都是顶尖人优秀的，那肯定 是 要 就 是 所谓的核心人员。 对，我们会有核心人员，会不会主动去做？第二部分呢是升职人员，就是他的技能足够于去进行升职，那自然而然我们就要去调整。第三呢就是，第三可能我会放在那些长时间没有被调整的人，身上，我们看到底是不是他什么原因，是公司的原因还是他个人的原因？如果公司的原因呢，我们可能会去做一个调整，适当的调整作为一个激励，因为并不是，其实不是所有人真的能够怎么讲？因为有一些公司是普调嘛，它其实每年的普调就是大家就是顺其自然的往上走，而不是说我会主动调薪才会提起调整，所以在这个时候呢，那有些人并不是说我非要提薪，那这个时候可能他的这个手段可能更多的是展示了这个部门对这些人员的一个这个关爱吧，包括关怀，因为也是任劳任怨也是一个积极的能力，并因为你的团队需要有一些拔尖的人才， 需要有孙悟空， 对，需要那些 沙和尚 的 大师兄说什么都 对， 对， 也需要说的是一些沙和尚的，真的这些沙和尚其实有些时候是这个部门存在的一个基石， 也是所谓的定海神针， 对， 因为一个团队，尤其是我始终认为在一线城市，包括一些大的公司，其实每个人都很优秀， 对， 那这种优秀这种暗示之下，他就会告诉自己，我不能含糊，谁也不能轻看我，其实特别容易滋生一个人的这种技能也好，包括他的这种膨胀心，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个团队当中那种选择默默承担或者是隐忍的这种人，也许他并没有给公司创造大的财富，他并没有在他的主业这个地方起到多大的作用，但是就因为他的存在，他让很多人学会往上看的同时往下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对， 所以我觉得孟广，你还是挺人善的这么一个负责人，就是你会去考虑有的人长时间没有加薪是为什么，他可能自己都没想为什么， 确实有些可能 你都会替他想， 会想一下，确实也是近几年我遇到了这些人比较多，也会去人家也聊嘛，我自己也会想为什么是这么情况，而且确实有一些岗位的上的同事呢好久都没有，而且薪酬也不高，那他既然他做的也很踏实，那我觉得是不是应该给人家加一点 儿啊，那可能加了也没感觉到他有多欣喜若狂，当然这是必须做要想到的地方， 对对啊，所以通过刚才跟孟广的这一番聊天儿，大家也可以听出来猎聘校园是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转折很好， 哎，职场文化啊，我觉得一个企业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啊，我觉得不单是因为这个孟广他今天把这个他们公司的企业文化用他自己的方式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呈现，我之所以就是这么认可还有一个原因，这是我们合作方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一定不会介意我再念一下猎聘的广告 对，我们真的是在招人，真的是挺希望的， 真的是 有一些这个同行啊，或者说能够青睐我们， 对， 能够向我们伸出橄榄枝，我们一定拽回来。 对对对对对，一定会。你看，像孟广这样的这个上司，都会想着你不加薪啊，你不提，我来帮你想想是为什么。所以呢，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猎聘校园目前正在招聘的是项目经理、还有营销经理以及产品运营实习生啊，这些都是他们为我们这个我们的职场有高招特别准备的席位。那大家在线下也可以添加招弟儿的微信号是15801552030。15801552030。那今天节目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既然请到了猎聘校园事业部的总经理孟广呢也现身说法，从一个员工和一个上司的两方面的双重身份的角度，给大家说了一些这个切实有效的干货。那最后我们就不妨做一个小小的梳理和总结，请孟广给大家支个招。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涨薪不难啊，这个一个呢是要自己有合适的时间啊，第二呢是要有自己有足够的实力，第三呢是要有这个比较合规的方法，我觉得这是三点是可以去促使你成功的这样的一步， 对， 而且这个涨幅，我觉得第四点，其实涨幅的要求也是比较合理的，也不能够太那个什么 离谱， 太离谱，太离谱的话，其实大家都难度。 对 啊，你这个不能说我做出一分的业绩要十分的这样的一个回报，这也是不太现实的。 对，就不要太高估自己了，但是也不要轻看自己啊。就是每个人都有他的这个价值所在， 对， 但是前提是要看清的，看得清自己啊。所以刚才孟广的这个我特别认同，就是主动提加薪的成功率，高不高？主要取决于你的方式方法， 对，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另外，我们职场有高招也给各位一个建议，就是注重目标和结果。任何时候，大家记着拿实力和你的成绩来说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所谓的，如果真的有一天你要去跟老板上纲上线的去把这个加薪当成谈判来说的话，那这是你一个特别好的筹码。 对 对，所以我们今天要再次感谢孟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得很开心。其实我们还有很多话题可以聊，比如说他们家的小狗，我们家小猫。 对对对， 我们可以适当的创造这么一个机会吗？ 可以。 再次感谢孟广，也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线下，各位可以在职场有高招的公众微信回看我们这期节目，也可以在木耳 FM 回听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明天见。 好，谢谢各位。